英国新共产党、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、英国主题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的人士和群众25号分别在美国和南朝鲜驻英大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，表示抗议美国毒辣的敌视朝鲜政策。